4008764888，4008764888，活动详见店内。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，品质装修，品味选择，999一号新家。 外婆呢？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，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，当外婆难过。 好歌告诉我，歌曲里有故事。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。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，每个人在生活面前。 好歌告诉我，有梦想就要去拼搏。 好歌告诉我，时间会治愈伤痛。 好歌告诉我，开心最重要。好歌会说话。 各位周末的中午好，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。在歌坛当中有很多大器晚成的例子，比如说昨天晚上在工体举办演唱会的动力火车。那么这个组合的两位，各位能叫上他们的名字吗？尤秋兴、严志林二位。那么他们呢都已经年过半百了，不过呢组合出道的时间呢才20年。那么这一次的演唱会主题就是动力火车20年巡回演唱会。不过呢在这20年之中，动力火车给各位留下来的好歌着实不少，不知道各位最爱的和最为之疯狂的是哪一首呢？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飞驰而过的动力火车。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，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，一起来互动吧。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，和你谈谈他的过往，歌坛星云录。 刚才我们来跟大家说了动力火车当中的二位成员，一个叫尤秋兴，一个叫严志林。那么这两个人呢算是发小，5岁的时候呢他们就认识了。两个人不仅住的地方离得很近，家里长辈们的爱好呢也很相似，他们的父母呢都很喜欢唱歌，两个人因此受到了很大的这样的家庭影响，从小呢就喜欢音乐。后来呢上了中学又一起跟着学长学习弹吉他，虽然说呢接触的时间不长，但技术哎还不错，没过多久呢就已经可以在学校组织的文艺演出当中登台亮相了。从那以后呢音乐就成为了两人最大的爱好。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分享动力火车的歌，那就这样吧。 从明天开始吧，那就这样吧，再爱到曲终人散了那就分手吧，再爱都无需挣扎，不要再问我怎舍得空手让他，你走吧，到了记得要给我通电话，那就这样吧，再爱都要撒又再给抱一下，吻一吻你的长发，不要再哭啦，快把眼泪擦一擦，这样吧，再爱我有缘的话。该哭的人是我吧，你 都坦白爱上了他，我有什么办法，我也同意了。既然你提出想法，我们不要拖拖拉拉，就从明天开始吧。那就这样吧，再爱到曲终人散了，那就分手吧，再爱都无需挣扎。不要再问我怎舍得拱手让他，你走吧，到了记得要给我通电话。那就这样吧，再爱都要撒又拿了，再给抱一下，闻一闻你的长发。不要再哭了，快把眼泪擦一擦，这样吧，再爱我永远的话。 那就这样吧，来自动力火车。学生生涯结束之后呢，尤秋兴和严志林短暂的分开了一段时间，那个时候呢他们都去当了兵，不过呢几年的分隔并没有影响两个人的关系，毕竟发小嘛。退伍之后呢关系依然很好，不过呢刚刚退伍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打算这个踏上专业音乐之路。那个时候呢严志林在姐夫开的搬家公司上班，但是呢干了几个月呢觉得没啥意思，就跑到叔叔的公司打工，但是做的也不长久。这个家庭产业做的还挺厉害的啊。那个时候呢他两三个月就会换一次工作，那么直到有一个周末呢，他骑着摩托车路过一个民歌餐厅，看到里面有人在表演自弹自唱，他就觉得诶这不错哎，就去问柜台的服务员说，如果我们想当驻唱歌手需要有什么条件呢？当时服务员就说了，每个月15号有一个试唱，老板呢会面试大家，你们到时候来就行了。严志林呢第一次去面试就通过了，随后呢他就辞去了所有工作，专心的开始做他的驻唱歌手。继续来听歌，来自动力火车，背叛情歌。 像蓝天之外落在你心底，如果你的爱总是逆向行驶，你说你爱我，我怎么能跟得上你？你问我这世界最后的真爱在哪里，我把线索指向大海之外，直达我怀里。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，我说我爱你，你怎么能听得下去？之外，直到我怀里。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，我说我爱你，你 怎么能听得下去？我 诺言背叛诺言，老子背叛尊严，刺进心头我却看不见。我忘了寒痛，忘了恩怨，任爱情麻木哭泣的脸。 背叛情歌来自动力火车。当初呢，严志林做驻唱歌手的时候还找了一个搭档，不过呢不是尤秋兴，而是他的一个师弟。两个人呢以组合的形式在民歌餐厅里驻唱。大概半年之后呢，有人来到餐厅找他，那个人呢戴着墨镜啊，长得黑黑的。严志林当时还觉得很好奇，这人有毛病吧，大晚上戴墨镜的。结果呢走近一看，嘿，这不是尤秋兴吗？于是呢尤秋兴也加入了驻唱的队伍。当时呢他们的工作安排很有意思，有的时候呢是三个人轮班唱，有的时候是以合唱团体的形式一起唱。而且呢除了这个在民歌餐厅驻唱之外呢，他们偶尔还会到外面去接一些活。虽然说呢收入不高，甚至是很微薄，但是呢凭着对音乐的热情，真的是支撑着他们就这样扎扎实实地唱了五六年的时间。接下来分享动力火车加李翊君共同演唱的《痛》。 来自动力火车加李翊君的演唱。 1996年，动力火车迎来职业生涯当中的一次转机。当时上华唱片计划制作一张名为 Pub 英雄会的合集。 Pub 呢就是酒吧酒馆这个意思。那最初的想法呢，就是想集结一些有名气的驻唱歌手，让他们呢一起来录这张专辑。当时唱片公司的老板偶然听到了这个动力火车二位的声音，非常喜欢，就让负责这张专辑的员工找到他俩。他们听说呢这个计划之后呢，也觉得很有意思，就答应了。不过呢，在正式录音之前，唱片公司老板还想再考验他们一下，想让他们多唱几首歌，看一看他们的风格和实力。那天呢，二位呢一人背着一把吉他就去到了上华唱片，在公司的录音室里足足唱了6个小时。唱到最后呢，他俩倒没觉得累，老板听饿了，就说要不一块吃饭去吧，先别唱了。其实呢，经过6个小时的考验，老板真的是毋庸置疑，已经看出来他们太有实力了。所以说呢，吃饭的时候就不说是仅仅录唱片的事情了，就说签约吧，来吧。当时呢，俩人就高兴坏了，因为签约呢，就意味着以后不用再去酒吧驻唱那么辛苦了。但是呢，有意思的是，他们二位没有直接答应。接下来听歌，来自动力火车《忠孝东路》。走九遍， 这城市满地的纸屑，风一刮像你的妩媚。我经过的那一间鞋店，却买不到你爱的那双鞋。黄灯了，人被赶过街，我累得瘫坐在路边，看着一份爱有头无尾，你有什么感觉？见的每首歌曲都有我的悲，眼看见的每个昨天都有你的美。哦，忠孝东路走九遍，脚底下踏着曾经你我的点点。我从日走到夜，心从灰跳到黑，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。忠孝东路走九遍，穿过陌生人潮，搜寻你的脸。有人走得匆忙，有人爱得甜美，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。 忠孝东路走九遍，来自动力火车。为啥这二位没有立刻签约呢？主要是因为他们有些害羞和害怕。上华唱片呢，在当年实力非常强劲，旗下呢拥有齐秦、许茹芸等等众多大牌歌手。那么经过反复的权衡之后呢，最后还是跟唱片公司签了哈。就这样 Pub 英雄会的合集还没有录完，两个人就成为了公司的正式歌手。那么从此呢，他们就离开了生活将近30年的台湾，来到台北，台南，离开了台南，到台北来寻求发展。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，在驻唱时期呢，他们就经常在外面还有这样的演出嘛。每一次演出时候呢，用的乐队的名字都不太一样。其中一个呢，他们比较喜欢的叫做 Power Station。后来和上华唱片签约之后呢，公司要求他们一定要有一个中文名字，于是呢，就把这个 Power 这个词保留下来，翻译成为了动力。后来呢，两人一起商量说啊，你看有这个动力飞机、动力轮船、动力火车、动力摩托几个候选名字，最后还是老板说，哎呀，火车还是比较厉害的嘛，就用这个吧。因为火车呢是陆地上交通工具，载客量当时是在当时那个年代是最多的嘛，他希望这个组合的歌可以感动更多更多的人，好吧，最后就定下来是动力火车。好吧，上半段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分享的就是动力火车在 Pub 英雄会这张专辑当中演唱的歌曲，叫做热情的沙漠。

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受弱气压场的影响，今天白天本市扩散条件逐渐不利，大气透明度慢慢下降，天空少了一些蓝色的基调，外出要注意健康防护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南部地区有轻度到中度霾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10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5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有轻雾或雾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-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。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，和你谈谈他的过往，歌坛星云录。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继续直播陪伴各位。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动力火车，欢迎各位呢继续来互动，新浪微博找英小超就可以了。雪初晴说这一次真应该是打错了啊。他说这真的是一个成立时间很长的合唱团体，应该是这个意思哈。他说唱过好多经典的作品，把每首歌都演绎得很棒，配合默契，每次听都忍不住大呼过瘾。果冻爽说在上华时期的几张专辑，每张总有那么几首非常吵的歌，我不太喜欢重金属，每次听 CD 都要跳过去，最喜欢的就是华研时期的 Man，里面呢都是情歌慢歌，最爱的是游鸿明写的《南上北下》，不知有没有同好。好吧，小熊说我觉得动力火车在上华时期最经典的专辑就是《背叛情歌》，当时是他们事业的巅峰时期，所以说选歌什么的都是投入了最好的资源。后来呢上华变成了华研，当时出的就是红这张翻唱加精选也不错，相比之下呢前两年的那个20精选选歌就不是太好，个人呢也不是太喜欢了。在1997年的时候，动力火车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《无情的情书》，销量达到70万张，凭借这张专辑他们入围了第9届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和最佳新人奖。那么直到这个时候呢他们才意识到哇，好像自己火了。两个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，一开始呢感觉像是做梦，觉得不真实，后来呢碰到了好多事情才知道自己真的出名了。比如说出去的时候呢要跟别人拍照，还有就是看存折上面好多钱呢。最明显的变化呢还是知名度的提升。无情的情书呢这张专辑发行2个月之后呢，动力火车去马来西亚做签售，哇、人山人海啊，这个动力火车也很兴奋。结果呢正式开始签售的时候，来找他们的人只有7个。后来才知道原来在同一家商场，熊天平也在办签唱会哈，人山人海都是奔熊天平去的。不过呢没过多久，动力火车第二次去马来西亚办签唱会，那个时候呢已经有警卫开路了，让商场门一开呢左右都是人，主持人踏踏实实的说欢迎动力火车，然后就是台下观众的尖声呼喊。一起来分享动力火车的无情的情书。 说了是无 然已无心，何苦再用心？一封信就轻易把过去写成幻影。我站在屋顶，泪痕霓虹，迷蒙了眼睛，誓言欺骗了，吹痛了，相信我的心碎能说给谁听？无爱的，亲爱的，可爱的，挚爱的，潇洒几个字，无爱的，亲爱的，可爱的，挚爱的，永远无悔，无爱的，错爱的，真爱的，伤爱的，永远无情。你简单记住几个字，却要我收下无尽的无声的哭。过去写成幻影，我站在屋顶，泪和霓虹迷蒙了眼睛，誓言欺骗了，吹痛了，相信我的心碎了，说给谁听？无爱的，亲爱的，可爱的，挚爱的，永远无悔，无爱的，错爱的，真爱的，伤爱的，永远。潇洒几个字，无爱的，亲爱的，可爱的，挚爱的，永远无悔，无爱的，错爱的，真爱的，伤爱的，永远无情。你简单记住几个字，却要我收下无尽的无声的哭。 无情的情书来自动力火车。那么他们在内地出名的是在1998年，当时呢他们正在忙着筹备第二张专辑。突然有一天呢，音乐总监刘天健来找到他们，说琼瑶呢想让他们唱《还珠格格》的主题曲。当时呢琼瑶希望演唱主题曲的人是很有爆发力的那样的，选来选去呢最后就挑中了动力火车啊。但是呢这是个急活，琼瑶呢先把歌词写好发给了唱片公司，要求一周后就要拿到音乐。但是呢那个时候还没谱曲啊，当时呢上华唱片找了好多人谱曲，等真正确定下来曲子准备让动力火车录音的时候，距离上交成品只剩一天时间。那么根据动力火车他们回忆呢，他们是头一天晚上9点进的录音棚，一直录到第二天下午3-4点才结束。不久之后呢，《还珠格格》红遍大江南北，主题曲当也是响彻了大街小巷。

艾琳娜，来自动力火车。那么金曲奖呢，一直都是华语歌坛的风向标，当然呢有很多很神奇的魔咒，比如说得过最佳新人的一般都红不了，当红歌手夺得最佳之后呢就会遭遇滑铁卢。第二种说法呢还真的在动力火车身上灵验了，05年之后的两三年他们的活动无缘无故的就少了下来，知名度呢也是大不如从前。那为了能够接到更多的演出，他们干脆呢搬到内地来住，在北京上海两头跑。那为了维持组合的活跃度呢，大大小小的演出他们都接，甚至有的时候凌晨两点才出现在酒吧的舞台。那么这样的状况呢也是持续到2007年，他们的演出才逐渐回升到了之前的程度。继续来听歌，这是一首动力火车翻唱的歌曲，叫做你是我的眼。 如果我能看得见，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，就能准确地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。如果我能看得见，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，就能惊喜地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。如果我能看得见，生命也许完全不同，可能我想要的，我喜欢的，我爱的都不一样。眼前的黑不是黑，你说的白是什么白？人们说的天空蓝，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。望向你的脸，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，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，忘了掀开。你是我的眼，带我领略四季那变幻，你是我的眼，带我穿越在我眼前。 你是我的眼，来自动力火车的翻唱。其实呢，当歌手或者说是干每一行吧，起起伏伏都是很正常的事情，没有人能够一直很风光，关键是我们究竟如何对待和度过这样的低谷时期。动力火车之前呢，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，当年他们事业遭遇低谷的时候呢，工作还是很开心的，虽然说工作方法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但是呢，当时的心情也会让两个人更加珍惜每一次表演的机会。后来呢，两个人就真的从低谷当中慢慢走了上来，而且呢，生活呢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，他们都开始回归家庭，结婚生子，心态呢越来越好，然后呢又得到了这样大型巡演的机会。那么对于那一段处于低谷的时光，他们还是心怀感恩的。经历过了坎坷才知道，人生在高点时真的要珍惜所拥有的一切。所以说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，希望大家呢经历过的或者说正在经历低谷的人呢都能够勇敢面对吧。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动力火车的不甘心不放手。我是英超，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，稍后是小说联播，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啦。

为什么大油酸对人体会这么重要？是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清理身体的一些垃圾油脂。 它里边的这个亚油酸呢、不饱和脂肪酸都是非常高的。 对， 看来我们寻找了很长时间的健康油脂就在这儿啊，这就是红花籽油。但是在市面上真的好贵啊，一瓶。 那当然了，因为红花籽油它的产量非常稀少，世界的核心产区就在咱们中国的新疆塔城，其一线城市大家可能会在超市看到它，但是二三线城市你根本有些人都不知道红花籽油。 那么今天大家是来着了哈，今天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的高。那今天我们为大家献上的就是来自于新疆塔城的中粮新疆红花籽油，您买一箱的话，我们要赠您三箱，也就是说您拿走的是四箱，价格是多少呢？399元。 没错，因为在市面上一箱四瓶就399元，你很少在超市能看到说粮油打五折的。 对， 今天我们不是打五折，直接给大家打了一个将近3折，到4折。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组合真的非常合适。 是的，在市面上呢，一箱的价格399元，您拿走的是四箱啊，在市面上1596了。所以呢，这样的机会真的是赶快来拨打电话，不要错过啊！应该说是特价了哈。好，我们的电话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哎呀，今天这个机会真的是特别难得哈！您买一箱，拿走的是四箱。四箱的话呢，在市面上的这个16瓶叫1596，但是今天呢，咱们16瓶您只花399就拿走了。 没错， 所以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，赶快来拨打电话。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那么刚才您提到啊，咱们这个是来自于新疆塔城的， 没错， 应该大家都知道啊，这个新疆塔城呢是出红花籽的地方。 对，而且呢，红花籽油对人体非常的好，因为现在很多一些身体的重大问题，其实都是和我们摄入用油过量是息息相关的。而我们发现啊，在新疆地区，人们的健康状况普遍的都非常好，那没有什么重大问题的这种困扰，所以呢，那个很多人就会研究啊，没有太多的这个蔬菜水果的一些供应，反而吃一只肉喝酒非常的多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健康的一个体魄？后来发现，原来和他们当地的这种饮食，也包括用油，也是非常有关系的。 是的，而且呢，他们跟中粮合作哈、因为这个中粮呢，也是一个大的品牌了，可以说是一个质量的保障。 没错，中粮是世界500强啊，而且是成立于1949年，和伟大的祖国母亲同岁。同时，他旗下的蒙牛、长城葡萄酒、中茶、福临门等等，都是家喻户晓的品牌。因此呢，中粮就是一个品质的保证。 是的，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，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哈，其他渠道是很难看到的。您买一箱赠您三箱，您得到的是四箱。那么一箱呢是4瓶，那每瓶是400毫升，四箱您算算啊，就是16瓶啊。市面上的要1596，但是今天我们399您就可以拿走，所以呢，赶快来拨打电话，不要错失良机。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我是李爽，阅读对于我来说呢，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，可以让我们啊，在书中啊，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，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，提升我们的智慧，扩展我们的眼界，在书中啊，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。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邀你四季读好书， 阅读加我一个。 看不到光明的我，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。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，直到有了你的心脏，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奉献。你在那个世界，还好吗？器官捐献是一场生命的接力。 以爱传递，让爱延续。